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哈。今天的节目呢，在第一个半小时，我们照例会给大家带来这个周四早晨的知识类的新资讯。然后呢，在这个半小时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接近今天的第一个连线，给大家推荐一下近期值得关注的电影还有电视剧。那在8:30到9:00这个时段呢，我们会引入今天的互动话题。那同时呢，我们也会请进今天参与我们青年说节目的两位青年观察员，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下，这还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吗？那在9:00到10:00的这个时间段呢，同样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我们会邀请到一位做篮球教育创业的创业者，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篮球创业这个领域走出了一条怎样的路。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资讯板块啊，上来先跟大家聊一聊怎么用正确的心态来应对压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个2018年自己的压力是变得更多了还是变得更少了？那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我觉得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你自己是一个特别上进的人啊，你是一个进取型的人格，你对自己要求非常非常的高，然后也很好强。那你的压力呢，可能是来自于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博学一点呢？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进步一点呢？那这种压力我觉得是特别积极的啊，也是非常推崇的啊，非常健康的。那还有一种压力呢，是外界带给你的。比如说现在北上广深这节奏这么的快，那最近呢很多的这个高新技术的互联网企业哈，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啦，区块链啦，很多的企业都在面临裁员潮，这样的一波裁员潮是不是也给你带来了一些压力呢？另外就是你的同辈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压力啊？在英文单词中有一个叫 peer pressure 的，说的就是呢，我们总是容易跟自己的同龄人去比较。那如果说你的这个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本来感觉大家都是一个班的同学，起点差不多，但是没几年人家升总监了啊，人家这个在事业上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步，然后呢这个收入也翻番了，这种同辈压力带给你的这种比较的感觉，衬托出自己的这个比较落后，这种压力我相信也是很大的。也欢迎大家哈，把你们感受到的这个压力和你们应对压力的一些方式，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新浪一直播活力酒吧的房间分享给我们哈。那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面对各种压力，怎么样用正确的心态来对待它呢？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法学教授托尼·哈恩哈德在今天的这个今日心理学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他自己应对压力的5个策略，我们来一起看一看。首先哈，他说不要把眼下承受的压力投射到未来，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提前的去感受压力，不要提前的焦虑。虽然呢很多人都有思考未来的习惯，但是未雨绸缪的如果是太频繁了，也并不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咱们这个中国有古话说哈，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是吧？这说的是咱们得为未来做足打算。但是如果你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以后3-5年之后我怎么办，可能就会给自己带来一些额外的啊不必要的这种压力和焦虑了，也会让你呢想的太多，而且拉长这个焦虑的时间。你可能会想说，如果压力一直存在怎么办呢？或者觉得以后的情况可能会更糟啊？其实不用提前焦虑，也不用提前去感受这种压力。有的时候当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你赶紧做思考也是来得及的，对吧？你当下应该做的呢，我们都说要活在当下，是吧？那就是要处理好眼前的事情，不要过分的担忧未来。我自己特别喜欢一句话哈，说的是短期的期待不要过高， 长期的期待不要过低。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哈，在开始做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无论是一份新的工作或者是一个新的创业，都会特别希望自己哎，赶紧有特别棒的表现，赶紧呢让大家都关注到我，哎，表现得多么不一样。但其实以我们自己的这种资历和积累来说，能够在短期有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是很难很难的。但是呢，你千万不要低估长期哎成长给你带来的这种增长，你的长期期待呢也不要过低。有些年轻人会觉得，你看我这周工作是这样，下周呢还是没什么亮点，就对这个长期呢有点失望了。但其实只要你保证一个很好的成长率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复利的概念吧，只要你有这个成长率，而且你的基数不是零的话，那只要时间足够长，你一定会抵达自己想要抵达的那个目标。托尼·汉哈德教授呢提出的第二个应对压力的这个手段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应对压力的手段，而是一个你处理的怎么说呢，一个缓解压力的一个方式吧。他是说不要牺牲你的休息时间。哎，有些年轻人在感觉到压力的时候啊，那怎么办呢？那只有熬夜加班啊，尽快把眼前的这些事儿处理完了，可能我的这个压力才能够得到释放。但是呢，托尼·汉哈德教授说，压力不仅会带来精神上的疲惫，也会让我们的身体呢疲惫不堪，因为身心灵是一体的嘛。这个时候呢，人们需要足够的休息时间，而不是用牺牲休息时间的方法来应对压力。如果你感觉到很有压力，很累了，然后你还持续的工作的话，就会进入到恶性循环。第三点我觉得非常重要，说不要试图解决所有的事情。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可能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事情特别多，一件接着一件，我们都会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很重要啊，没有一个先后次序了，都需要马上的去处理，那导致自己呢手忙脚乱，手脚乱飞，做事也没有头绪。这个时候其实哎，你的这个大脑的效率啊就降低了。那还有一些年轻人呢，有的时候因为事情过多，因为这个时间过紧，会同时处理好几件事情，对吧？比如说一边写着文档，一边回着邮件，还要顾着手机啊，回几条微信。其实这种怎么说，对于自己注意力的这种分散哈，会大大的降低你大脑和处理事情的一个效率。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需要对事情的重要程度和紧急程度进行分类和排序，那理清思路呢，才能不至于被压力压垮。可以推荐大家去练习一下怎么画思维导图，给你自己的思考呢设定一个路线。当你的路线非常清晰的时候，你就不会为当下的这些这么多的琐事所困住了。接下来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托尼·哈德汉教授提示我们不要忽视自己的情绪健康。当朋友或家人有压力的时候呢，我们会照顾他们的情绪，但是当压力落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往往呢就会对自己要求很高，比较苛刻。另外呢当然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呢比较好面，对吧，好脸儿，觉得哎呀，我这最近表现得不太好啊，感受到这种重重的压力，我还是别跟别人这个露怯了，对吧，这展示出自己的短板还怪不好的。所以呢就会把这些压力啊都深深的埋在自己的心里啊，对别人呢避而不谈。但是这样呢其实容易憋出内伤。所以呢不管是否处在压力当中，其实自我的同情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我们要像对待家人朋友那样对待自己，告诉自己有压力很正常，允许自己的消极情绪啊存在一定的时间。 那我曾经也认识一个朋友哈，他就跟我说，他说不论他觉得自己的心理是不是处在一个非常健康的这个状况下，他都会定时定点的去看这个心理医生。他说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对于理清自己的思路啊，然后呢在一个长的时间段里保持自己的这个心理的健康。有的时候呢你总是自己在脑子里想，可能看不到自己思维的一个局限性啊，跟外人聊一聊，跟这个有专业知识的专业背景的心理医生聊一聊，其实你的心里的那些小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第五点啊，我觉得非常重要哈，说我们不能强求生活一帆风顺。有的时候呢人们喜欢追问为什么，尤其是对那些不好的事情特别特别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力。但是生活呢其实是不可预测的啊，之前听过我们节目的人啊应该也听过我讲的那个我们的生活更像猫而不是洗衣机的故事，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的生活是具有随机性的，它不像一架设定好的机器能够按照我们设计的程序去一步一步的走。所以面对一个非常有随机性的这样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不能太强求太控制啊，这个控制欲不能太强。所以呢面对生活中这种起起伏伏有成功也有失败的时候，你的心态呢就会更加的平静了。我们要慢慢的去练自己的这个内心的弹性，去接受我们生活中的起起伏伏。送给大家一首歌吧，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早间的青年说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会接近这个早间的第一个连线啊，我们连线一下搜狐一评人泽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哎，近期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影视剧的内容或者是这个视频的节目呢？泽弟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搜狐的一评人泽弟。 嗯，泽弟最近有什么值得推荐的这个影视剧的内容？ 嗯，好的，今天呢主要首先想给大家推荐的呢有是一部由搜狐视频出品的，嗯，并不是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那种自制剧啊或者是自制综艺，而是一个呢当代大师探访类的这种微纪录片的内容。 嗯，现在纪录片非常的火呀。 嗯，对的，这个纪录片的内容叫做时间告诉我大师印象。 嗯， 然后它呢是作为是一档微纪录片，每集的时长呢其实就是在15分钟以内。 嗯， 昨天晚上8点呢播出了第一集，我也在第一时间进行了观看。从我个人的感觉上来说呢，其实这个15分钟的内容有点像是回到了上学的时候，就是每一个课间和课间之间突然有了一个这个15分钟的休息。 嗯， 因为呢就感觉像我们现在每天就是工作啊学习生活都特别特别的忙，然后可能你就很难静下来思考，但是这个15分钟呢正好可以帮你静下来，然后感受到一种很沉静和那个获得休息的那种感受。 嗯， 然后在这个大师印象的微纪录片里面呢，是由涂松龄来担任这个旁白和探访者的角色。他不仅呢是一名我们很熟悉的演员，而且呢他还获得过这个美国国家地理摄影大奖，所以呢他在这里面呢是以摄影师的身份，带着身为演员的一种困惑，去比如说他事业与家庭的平衡取舍等问题，去探访我们一些中国的当代大师和这个老匠人，他们进行对话，来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中的那些点点滴滴，感受时间赋予他们的能量，并且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嗯， 昨天呢其实这个内容也跟昨天有一个热搜话题很相近，叫做说气质会不会影响戏路。 嗯， 然后涂松龄呢在这里面呢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困惑，他在片中就提出说演员该如何专注，如何撕掉别人贴在你身上的标签，如果不从事演员的行业的话，自己又应该做什么工作。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吧，尤其是别人对你的标签，不光是对演员而言，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因为我们在自己成长啊这个生活经历中也会有类似的困惑。然后呢，但是在看这个大师印象的过程中，其中的三位大师分别是李永格、雷克生、罗中立，他们这三位大师的回答可以给我们这些观众一些属于自己的答案。因为昨天我看了第一集嘛，在第一集里面，他在探访故宫的第三代大木匠李永格大师的时候，涂松龄就问到说我觉得故宫总是不变的，然后你会不会觉得在工作的过程中有一丝丝的这种寂寞。但当时呢这个李永格大师的回答也很触动我，他就说故宫里面的东西实在太多太丰富了，别说寂寞了，我每天老是一种很兴奋的感觉。 嗯， 我觉得这种就真的是只有从事了自己真心喜爱的事情，而且持续不断的拥有那种热情，才可以给出的那种答案。 嗯， 也是一种真正的那种不忘初心的反应。 嗯， 所以如果就是我觉得每天就是每周吧，抽出15分钟时间，然后每周三晚上8点关注搜狐视频的这个独播的时间告诉我大师印象，就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很不同的体会，或者说带领你去思考的那种感觉。 嗯，好的，还有3分钟的时间，泽弟再给我们推荐一部电视剧是吧？ 还要再推荐一部电影 啊，电影， 就是因为马上，对对对，马上就要过年了嘛，12月31号的时候，马上要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地球最后的夜晚》，正好应景在2018年最后的一天，然后进行上映。这个片子呢，是由汤唯、黄觉、张艾嘉等一系列 演员领衔主演的。但我之所以推荐他理由呢，是因为这个导演他叫毕赣，是一个特别特别新的年轻导演，之前已经由他的这个《路边野餐》获得了金马奖的最佳新导演奖，然后而且也是这个奖项历史上最年轻的得主。然后而这一部《地球最后的夜晚》呢，不仅入围了第21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而且呢获得了很多影评人包括戛纳电影节主席的高度评价。然后他的这个故事虽然简单，但是特色呢就是用 2D 和 3D 分别表达现实与梦境。然后他故事就是说的是一个中年男人重新回到贵州故乡，开始了一段寻找12年前的这个恋人的梦幻之旅。所以呢我们在观看这个电影的过程中，他是会给你一个 3D 眼镜的，但需要是通过你自己去发掘什么时候你需要戴这个 3D 眼镜，到底什么内容是梦境，什么内容是现实。而且它有一个长达一小时的这种长镜头的内容， 天哪，一镜到底是吗？ 是的是的，就是在电影中长镜头的运用其实是很难很考验导演功力的，然后但是它是用一个小时然后完全的做了一个整个的长镜头的内容。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约自己喜欢的人呀，或者自己的朋友，12月31号跨年的时候一起去看这一部《地球最后的夜晚》。 好的好的，谢谢泽弟，我们下周继续连线，拜拜。 好的，拜拜。 好像今年的这个寒假档哈，元旦加上春节，和地球有关的这个电影特别多。刚刚泽弟跟大家推荐了《地球最后的夜晚》，这是一部非常烧脑的电影。那我知道呢，这个我们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在今年的这个春节档也有一部科幻大片即将上映哈，叫做《流浪地球》，我非常的期待，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这部非常烧脑的在 3D 和 2D 之间啊随意切换的电影。我无法想象它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啊！马上会有一个片花，我们稍后回到青年说。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 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由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带来的早间服务类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那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酒吧的房间，都能够看到广播节目是怎么制作的呢？跟我们视频互动起来。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青年观察员啊，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个我觉得在18年哈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我先来介绍一下，哇，两位这个活力满满的青年观察员哈，坐在我身边的是王雨晴，她是北京电影学院大二管理系的学生。那她呢也是非常热爱用相机来记录生活，她也作为影视宣发实习生参与到比如说网剧啊，还有一些金刺猬大戏节等一些项目当中。欢迎雨晴。 大家好。 嗯，哇，声音非常沉稳哈，但是看起来真是一个软妹子。好，坐在雨晴身边的呢是，哎呀，我们青年广播的老听众了，雨涵同学。那他呢是学的电子政务专业，现在的身份呢是一名自媒体节目的制作人兼运营推广啊，是在这个自媒体最前沿的这个年轻人。欢迎雨涵。 大家好。 嗯，可以把你的话筒稍微往上一点啊。欢迎雨晴和雨涵，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昨天也跟大家预告过了，我们会讨论一下长得好看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2018年哈，大家对这个颜值的看法其实又有了一些改观，不像前几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电视上霸屏的就是小鲜肉小花、对吧、但是2018年我觉得有了一个改变，就是大家对于这种老戏骨又重新开始推崇和尊重他们了，开始看更加看重他们的这个怎么说演戏的这个功力。对、然后呢我们也在荧幕上更少的看到这些只有颜值可能演技要弱一点的这些演艺的明星。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来自于这些天啊在网络上非常火的一个视频。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所以你说一个小女生长得好看有用吗？有用。一个小女生长得好看有用吗？没用。因为你的文化素养它会伴随你的一生，你光脸蛋好看看一眼漂亮，再看第二眼没有意思了，所以你一定要多读书。你看妈妈为什么上书啊周易有的时候张口就来，不是妈妈聪明，你看妈妈床头柜上贴的那些，那你是要付出努力的。那怎么看你跟别人与众不同？你一张口别人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文化类的东西，这个证明这是你的素养。 视频中的这位母亲哈、她自己呢是一名有声读物的这个制作者。那她也称呢这个视频是她跟这个女儿一起啊，正在这个怎么说跟女儿上课的时候，这个女儿偷偷的录下来的。她也觉得呢美貌可以复制，但人的谈吐修养是复制不来的。所以呢她每天都会和女儿一起读书啊探讨，她希望呢女儿能够多读书。很多的网友也给出了评论，都非常的赞同这位妈妈的一个表述。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在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有什么感觉哈，雨晴。 哦，我觉得这个妈妈说的有一定道理，就是她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其实就是强调人的谈吐啊气质啊才华的重要性。 但我觉得雨晴你的这个身份，因为雨晴是电影学院的学生 啊、对 对吧，电影学院就更是一个非常看重颜值的一个学校了，对吧？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母亲说的不全面也不客观、而且我觉得她这样跟自己孩子去说的话、其实对小女孩没有特别大正面的影响。因为如果她以后进入到任何一个圈子，不管是社交圈子还是以后进入社会，她都会发现她的世界观被冲击了。 是吗？ 因为母亲跟她说的 不对，他会发现，他会发现他长久以来接受的这个只有气质才最重要，只有读书才最重要，看脸看第一眼就完了，这件事情其实是错误的，就是。 所以雨晴，你觉得看脸的时代仍然存在，而且它 仍然存在， 延续下去，会持续很久。 也不是持续很久，因为这件事儿就是正常的，因为人都是视觉动物，而且第一印象又这么的重要，所以你的颜值其实是一个元素，是你的一个部分。人的颜值加上人的才华加上人的修养，才构成了这个有特色的人。就是你不能把这一部分忽略不计，你也不能把这一部分变成一个负面的东西。它其实跟你的素养、你的才华是一体的， 是并重的， 对 吧？ 是并重的， 它是说明你这个人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不可或缺的。哎，雨晴是站在这个妈妈的反面的，我们来听一听雨涵怎么讲。 我认为，其实相比于这位妈妈一直在强调的内涵啊、气质，我觉得颜值肯定是存在一定的。 稍等一下，那个雨涵，你的话筒不是特别有声，然后你用一下那个旁边的。好的。 好，那我觉得，美貌肯定是起一定的作用，但是我觉得内涵来讲，肯定是对于未来来讲是一个起决定性因素的一个地方，因为，虽然第一印象能够带给大家一些这个 好的感觉， 内心的感觉，但是如果没有内涵、没有内核的话，很有可能大家就会聊不开，就朋友之间就没有共同话题可聊，那很容易就会把你刨除在外。很容易疏远你 outsider。 哎，这个雨涵说的，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有这样的体验哈，会有这个，比如说男生们在一起聊，说这个，哎呀，这个女生特别漂亮哈， 对， 但是一说话就感觉聊不下去了，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形。那我看今天雨晴和雨涵是两人各站一边哈，我们来仔细的聊聊这事儿哈。刚才雨晴说她觉得这个其实看脸的时代还在延续嘛，那我问问雨晴，你觉不觉得其实2018年我们身边多了很多这个可能长得并不符合我们大众的这个标准，但是凭着这个才华、才艺，甚至是这种个性，然后火起来的明星，比如说这个菊姐呀， 有很多， 毛不易， 对， 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其实这个现象，我觉得是，大家对于内在更加看重的一个表现吧。就是近几年老戏骨开始越来越火，而且胜过小鲜肉，然后国产良心剧也开始越来越盛行，也超过了韩剧啊，然后小鲜肉流量剧啊那种的，其实就是已经说明了大家对于内容更加在乎。其实对于外形，可能它只是变成了一个加分项。所以我说我的观点，颜值更重要，其实不是，是颜值也要看，我们不能全面的否定颜值。但是当颜值跟你的内里有太大的反差的时候，反而会变成减分项。 其实雨晴也没有说啊，我们这看脸的时代就会延续。他的意思是说呢，我们不能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对不对？我们不能说，哎呀，我们就都不看脸了， 对， 这个颜值就不重要了， 对 吧？而且对于小女生来说，其实对于自己形象的一个很好的维系，也是一个终身的习惯，包括对自己身材的这种管理呀，包括这个邋不邋遢，是不是整洁干净啊？其实我觉得也涉及到她一生的一个形象管理，对不对？雨涵你觉得呢？因为雨涵是做自媒体的，这个现在自媒体真的是谁都能做自媒体，门槛非常低。 这个其实自媒体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就是对于你的内容质量，虽然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媒体，但是你的内容重不重要会影响你是否能够给你带来收益。所以其实对于颜值这个话题得分不同的情况来看，比如说像一些抛头露面的一些工作，可能颜值稍微偏高一点或者是有些特点的人会更吃香。但比如说做一些喜剧类的内容节目，比如说像 我们叫特型演员， 也不能叫特型吧， 比如说、 就是、 今年很火的这个野红梅，对吧？ 对， 可爱的， 还有一些喜剧，比如说讲脱口秀的一些朋友，可能长得漂亮的人，他需要提前营造一个喜剧环境，让大家走进去， 去了解去沟通、嗯、那可能长得这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些喜剧人，他不用太长铺垫就会让大家很快的理解他讲的包袱讲的笑料、 嗯、 所以这个颜值的高或低那其实就是看的人怎么去评价。 嗯啊嗯，我觉得雨涵提到了一个问题的核心啊，其实雨涵是觉得这个颜值重不重要是看行业的，也是看这个人的发展路线的。那雨晴你觉得是这样吗？就是有的行业是真的可以不看颜值的吗？只要有才华就可以。 我觉得雨涵说的有一定道理，因为他是很现实的说，就是我们分行业看脸嘛、 嗯、 当然，但是我觉得是百分之多少的问题，但 是 还是会看，是 程度的问题。 因为不管在哪个行业，哪怕不工作，你也会跟人打交道。 嗯、 那其实我因为我比较小，但是我这么多年，我觉得有一个感觉就是，长相比较有亲和力吧，或者是比较好看的人， 比较和善的， 往往请人帮忙会成功率大一些。 嗯、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是， 对， 前段时间也是有一个新闻非常的火哈，就 是 说在这个泰国，然后也是一个整容大国嘛，然后他有一个做 DJ 的小男孩，是一个男生、 嗯、 然后他因为他觉得自己的 DJ 的这个水平非常的高，但是他很多年都在这个 DJ 的这条路上发展的非常的不顺利，比如说每次去面试别人都说啊你的水平很高，但最终没有给他这个 offer， 然后感情也不是很顺利，然后他就花六年去对自己的这个外貌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整改，后来发现自己的这个哎工作也是都来找他， 顺风是谁， 然后感情也非常的顺哈、 嗯、 所以说就我们刚刚只谈到了这个行业的问题，就是说可能有的行业更需要你去抛头露面，有的行业呢可能你与人打交道的机会也比较少，然后呢也不需要说我的这个颜值给我有多大的一个加分，但是这个是工作领域的，如果放到感情领域、 嗯、 可能这个就是每个人都一样了，对不对？ 嗯 雨涵你觉得， 而且而且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是看过国外的一个研究、 嗯、 就是国外有一些研究人员把一批男生聚集在一起，给他们看了30张女性照片，一半是美貌的，一半是普通的、 嗯、 他们要求跟这些照片内的这些女生一起打游戏、 嗯、 然后分析他们脑电波、 嗯、 然后发现他们在美女提出一些相对来说不太合理的游戏要求的时候、 嗯、 更容易被接纳，脑部运动更活跃、 嗯， 在一般女性的一些提出的哪怕是一些比较公平的要求的时候都有些反感、 嗯、 或者是厌恶的情绪出现。 嗯， 嗯，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我们生物本能层面的一个测试、啊、 对对 对， 对 就是大家都喜欢美的事物，对吧、 嗯、 为什么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女生都喜欢找帅哥、 嗯、 男生都喜欢找美女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遗传给我们的一种本能。 嗯， 问问雨晴吧哈，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你觉得、啊、你希望你未来的另一半是爱你的外貌还是爱你的灵魂？ 我希望是都爱吧。 爱你的全部。 好贪心哦。 也不是贪不贪心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事儿没有办法只爱一部分、 嗯、 因为他其实都看的。我记得就是有一句话很火但是很有道理，就是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 嗯， 然后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其实都是这样的、 嗯、 但并不是说始于颜值就是你好看才会对你感兴趣喜欢上你、 嗯、 而是被吸引吧，我觉得。 嗯，我觉得这还有一个短期和长期的问题。 对、 嗯、刚刚雨晴说的特别好，他说始于颜值就是那一眼，这真的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激情的迸发。 对， 但是如果你想维持一段长期的亲密关系、 嗯、 只有颜是肯定不行的。 对， 对吧？ 对， 还有礼仪什么的道德 有很多东西。 嗯，很多的东西、 嗯、 那刚刚我们在这个视频中其实有几个关键点哈，一个就是这个妈妈教育她的小女孩嘛，说这个长得好看没有用，还有就是其实妈妈用自己做例子，然后她跟这个女孩说这个气质很重要，对吧？然后她说她自己读了一些书，这些书呢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嗯、 啊，这个先问了两位吧、 嗯、 你们觉得这个气质的养成依靠哪样一些方法可能会养得快一点？ 我个人的感觉其实是跟朋友的一些交谈、 嗯、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圈，那 我们每个人的朋友圈很有可能是有学识的，或者说和自己这个知识水平相当的人组成的。那如果我们去朋友圈中有一些有学识的人，我们了解到我们自身学识的不足也好，一些优势也好，我们可以去弥补自己的不足，去可以帮助他人，去用自己的优势去跟对方进行一个交流，去互相弥补。 其实雨涵说的是我们这个就是人类社交功能中的一项，就叫信息交互，对吧？ 对， 就是你在和人交往的时候，你不仅有这种表情啊，有这种比如说身体的接触，可能就最主要的是进行了一个信息的交换。 对 那雨晴呢，你觉得养成气质尤其对于女生来说，读书重要吗？ 很重要，就是气质我觉得应该是外形加内里等于气质，因为气质并不只是外形或者是内在一方面决定的，所以读书肯定是起一大方面作用，或者我觉得读书的作用是由内而外更深层次的一个作用。但是有一个例子，就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们说芭蕾舞演员很有气质，那这个可能不是读名著读中国古代经典读出来的。那这个是什么？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姿态，一种礼仪，一种体态的练习。所以说就是外在加内在，然后能够有个气质的总体的提升吧。 雨晴特别美哈，这个小美女坐在我身边，然后也能感觉到她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其实跟我们的社会标准里对于女生的这种要求是一样的，就是要求你又有外在又有内在，然后工作也很有能力，然后可能家里这个生活也能够操持好，对吧？ 对， 其实就是对女生的要求是非常非常 高的， 是非常高的，然后 越来越苛刻了，我觉得 是的。而且刚刚雨晴提到了一个点哈，她说有一些特殊行业，你比如说这个芭蕾舞演员，比如说艺术体操演员，大家都会觉得哇，他们的身形特别美，但我觉得这个是姿态方面的。 对， 因为我也接触过一些运动员，虽然身材非常的好哈，但是你可能会觉得如果他的这个对内心的滋养不够的话， 交流起来 他的眼神是空洞的。 对 对，就是他可能他的表达是跟不上的。那姿态和这种表达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对， 所 以就是要结合着来吧，就是各方面都得提升， 各方面都得提。做女生好累啊， 其实男生也是需要，因为现在其实对于女生的在特别是在网络上面对于女生的包容度渐渐有些提升，对于男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前段时间一直在热议的，你是那种软绵绵的绅士，还是那种特别 man 的那种硬汉，你是哪一类型？有人说硬汉不行，那个太硬太 man 了，特别霸道，太男子。然后呢说绅士呢又有点软塌塌的，所以对于男生的要求其实更加的难，就是你既要做到有绅士有礼貌，你也要在关键时候你能保护好你身边的人，特别是你身边的女性，这一点的话 我相信男生的压力也是挺大的， 相当大的。 而且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对于男生的要求确实也是越来越高了，包括要求你这个赚钱，对吧？ 对， 然后表现得非常的绅士，而且也得在关键的时刻，对吧，像雨涵说的能够 保护好女生，而且还要会做饭，而且现在会做饭的男生越来越多，我现在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要求大家都是一个综合性选手，我们现在拼的是多维竞争力，单维的已经不行了。 对 吗？ 对对对 对。哎，你们会喜欢一些这些就是仅仅是因为他的内涵而去粉他的这样的明星吗？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喜欢过这个我不知道这样说好不好哈，就是莫文蔚啊，就莫文蔚应该不是公认的美女嘛啊， 对， 但是她是一种性感范儿的， 羡慕， 对吧？其实也会， 对， 会， 就如果你的某一个特质、某一种气质非常突出的话， 对， 其实它对于你的加分也是非常厉害、 非常高。比如说，我特别喜欢高晓松， 其实 这样说，高老师 我也喜欢，我也 喜欢，对对 对，我也是， 就是他的谈吐很吸引人，他的思想很吸引你，那其实也是一大部分。那另一个反面，我其实也想提一下杨小姐，就是杨超越，其实这又是另一个很相反的地方。那他们人气也都很高，也收获了很多的喜爱度。那其实这就说明了问题啊，就是 无论是内在还是外表，我们都不能全然否定一方面，因为他们真的都在起作用。 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首先第一层，我们得培养自己的这个多维竞争力，就是你各个层面都得上升。 嗯， 然后呢，你还得把一个特殊技能打磨得特别突出，才可以真的就是被人们记住，对不对？说到这个高晓松老师哈，其实因为我订阅了高晓松的一些付费的专栏啊，也是跟他经常爱讲一些这个历史，讲一些文化类的。其实关于气质的养成，我们刚刚提了一点哈，说这个妈妈是希望这个女孩去读书，读的是文化类的书。 嗯， 那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其实离书是有距离的， 嗯， 但是他也会去养着自己的气质，用什么呢？用知识付费，对吧？比如说得到啦，比如说去订一个音频的课程啦， 是，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哈，就是这些知识我们叫快餐知识， 比较快，我也是这么想的。 对，你们觉得这种知识也可以养气质吗？ 可以， 也可以， 有辅助的关系。我现在知识付费，我不知道那个主持人是哪方面，我是有一个叫樊登读书会的，我不知道。 啊，我也有付费，对 对，就是类似于这种 的。这个其实属于文化类的， 其实是文化类的，但是它也比较快，因为它是快速的跟你讲解一本书的知识。 嗯， 但是你会发现这样的东西，你只是知道一个表层，其实你跟别人一聊，往深了聊，还是会发现内里不足。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还是要静下来，慢慢的去一点一点沉淀自己吧，没有捷径，也没有说一定就是相等的效用。还是要沉淀自己。 雨涵现在做自媒体嘛？ 对， 自媒体其实我觉得内容，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搜狐于平人泽地给我们推荐哈，现在纪录片都做15分钟了，无论是音频、纪录片，还是这种视频类的，就是越做越短， 因为短视频。 对，因为我是可以从，因为我做自媒体，我能看到大家收视的曲线，就是完播率。其实我能看到的就是像我和我朋友一起运营的一个袁小袁的猫招这样一个自媒体节目，能看到它5分钟的内容，其实完播率大约只有40%多左右。但是像一些我分享的动态，2-3分钟一两分钟的，会让大家就是播放量比较高，而且互动率也比较高，就是会让大家觉得啊，原来这么做菜挺有趣的，挺快的，能让大家更快的掌握料理。那可能我觉得培养文化或者培养气质另外一个方式，可能就是大家去学习一些从快手料理开始，逐渐的去学习一些可能需要耗时间，需要耗精力去做的料理。我们可以在做料理的过程当中学习一些知识，进行阅读，培养自己的一些文化。其实只要有这个心，静下来去做任何事，都可以培养气质。 那雨晴，你觉得现在在电影学院哈，我们都知道电影学院是一个帅哥美女云集的地方，你觉得这种对于外表和对于气质的这种看法，有一些在你们校园里有一些显现吗？ 我们校园因为只有表演系的可能是真的看脸，其实剩下还有很多很多专业，他们都并不是说看脸进来的，像编导啊，像导演啊，都是非常厉害的专业，可能都是100:1的那种比例进来的，他们就是真的很有才华。所以说大家并没有这种只看脸的或者说更注重看脸，反而会觉得如果你只有脸的话，你就是绣花枕头一个 就是中间空空哈。今天我们从一个视频出发，跟大家聊了聊这个看脸的时代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中肯的一个结论哈，就是说其实颜值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更关键的呢是说去培养我们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水平，而且尤其是像气质啊、内涵啊、谈吐这样的东西，真的不是可以靠短平快短时间内去打造出来的。你一定得培养自己的耐心，然后用一个长期工程这样的这样的预期哈去经营它，然后慢慢的我相信你的这个眼神啊，你的这个说话的语气啊，包括你给人的这种感觉，都会潜移默化的发生变化。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青年观察员雨晴和雨涵。哎呀，你俩这名字还挺呼应哈， 双鱼座 谢谢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观点，也希望你们能够常来青年说啊，跟我们分享一些年轻人的观点和视角。感谢各位，送给大家一首歌吧。

前些年一直会看，但是这两年出于公司的一些事务，所以看的会相对少一些。 因为我原来做过几年的体育记者，其实我接触过非常多就是国家特别顶尖的运动员。那曾经有一个运动员跟我说，他说其实运动员是一个特别出商人的这样的这个职业哈，就因为真的能够做到顶尖的这样的水平，其实他的智商和情商都非常非常的高。现在你回想自己曾经运动员的这个经历哈，觉得有没有滋养你之后从商的这个经历？ 肯定会有的，因为我觉得体育运动也好，篮球项目也好，它本身呢就会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一种目标感，然后呢也会培养一种那种拼搏奋斗的一种精神。更重要的，因为体育运动或者说像球类运动的话，它会更会懂得与人合作。更会在规则下怎么样去跟人去竞争，所以这些都是在我后期创业当中是滋养我，或者说在创业之前呢是给了我很好的一个就是之前的一个很好的赋能吧。 因为我们节目来过非常多的创业者哈，都知道创业是一件九死一生的事儿。其实我觉得从运动员到一个创业者，很关键的就是运动员他是不会放弃的，而创业非常非常需要这种坚持的心。 对 不对？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其实靳总呢，他是2005年进入到这个中职篮的浙江广厦职业队打比赛，从事职业运动员多少年？ 说来惭愧，非常短暂，不到一年的时间。 不到一年啊？ 对。 当时是因为这个身体原因，然后后来觉得自己可能不是特别适合，是吗？ 对，你也看得出来我的身高啊。其实我是从先天来说，我是不适合搞篮球这项运动的，因为我的身高只有1.78米。但是呢，可能就是因为我的性格，或者说是我自身对这种目标或者梦想的追求，一直选择篮球也不放弃。然后我在2001年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然后呢，基本上大学我也是在坚持这个梦想，想打职业。然后在2005年呢，也有幸呢加入了浙江广厦队。但是毕竟呢，我进入专业队已经算是大龄青年，同时呢，我在大学期间呢也有一些伤病，所以呢，我在职业生涯当中还是蛮坎坷的。然后是在 我听懂 短暂的， 其实能够进入到就是中职篮这个圈子里，我上到这个台阶，已经是过五关斩六将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成绩了，对吧？ 对， 我们刚刚也聊到了这个靳总早期的一些经历哈，因为这个就是职业运动员的这个生涯比较短暂嘛，那我们都知道运动员其实很重要的就是面临退役和退役后的一个转型，其实这对于运动员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摆在你面前的路多吗？ 其实在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摆在面前路还是挺多的。选择我的梦想打职业篮球，还有可以去从事我的专业作为大学老师，还有类似于公务员等等等等很多啊，包括去科技公司啊，都会有很多的选择。但是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来讲呢，已经不是应届生了。职业运动员来讲的时候，那他的面临的选择就会非常的小， 是的， 非常的窄。那可能就是我们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运动员退役以后，他会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他的专业做教练。 对 ， 然后我看到靳总其实有一个时间点和一个事件哈，我觉得对于你的这个转型好像至关重要，是说2009年的时候，你在美国 Impact 篮球学院学习了一阵子。然后这个学习的过程是不是给你心里埋下了什么创业的种子？ 是的，从2005年我退2005到2006年退来以后呢，我从事了很短暂的教练的职业生涯和短暂的体育经济的生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给我的启发还是很大的。然后在2009年有幸呢，我是在去带国内的一些优秀的球员去美国 Impact 篮球学院去学习，同时呢，我在那里也接受了一些很好的先进的篮球的一些理念，包括一些科学的训练的方法的一些学习和熏陶。在那个时，在美国那个大的环境下呢，就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这个触动呢，一方面是他们专业科学的训练技术，另一方面就是他们的理念。在这种触动下呢，我自然会放大我这个专业的一些想象力。那我就在想，其实中国青少年 啊，乃至中国整个篮球是很需要有这样先进的理念，以及更需要有这样科学训练的方法来提升我们中国的篮球水平。 嗯， 对。 2008-09年那个时候刚刚结束北京奥运会， 嗯， 其实体育包括体育产业在中国，尤其是北京，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势头哈。但是就像刚才靳总说的，他说和国外的和美国这种先进的理念相比，可能中国当时的青少年的篮球教育看起来会粗放一些， 嗯， 对不对？哪些地方触动到你了？就是他们的先进。 嗯，在那个时候我还不叫篮球教育，因为大家的认知层面只叫篮球训练。 对，就大家就是有一个人，一个成年人会打得好，我就教你打球呗。 对，就是专业的篮球训练。我们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都是体校或者专业队体系来出来的，叫所以我们的篮球训练，然后这个选择的方向也只能是对口的方向来去 就走职业的道路。 对对对对对，对。那谈到篮球教育呢，其实是，近些年我们在深度的去认知这个篮球这件事情，或者篮球训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 嗯， 它是一个塑造人格的教育。对于我们青少年来讲的话，它是一个篮球是一个载体，是人格教育的载体。 因为我看过一本书哈，叫《运动改造大脑》，这个说的是非常非常小的小朋友，可能就是3岁之前，他们的一种身体的运动，其实对于他们的大脑发育和神经的这种养成是对于他们一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对， 另外就是我们知道，在美国大家对于体育的重视远远超出就是我们的这种想象和意识。他们可能一个小孩从很小的时候上学之前就得就是选择一两种就是项目，然后去长期的去训练。他们也不是要走职业的道路， 对， 但是他们会去这样的俱乐部啊，然后去每周都去，然后把它当做一个自己的事业也好，但他们可能是高于这个爱好，但又低于职业，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对不对？ 嗯嗯。 当时你看到就是比如说美国的年轻人他们去做的篮球教育，是一个怎么样的体系？ 从大的方面来讲，他们是完全很系统化的。 嗯。 就像刚才您所说的，在美国或者一些其他的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的。体育运动尤其是团队项目是每个人所必须要接受的，那这一点呢其实跟我们国内的很多之前的包括一些传统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他们的心理认知里，体育运动是一种运动习惯，对孩子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兴趣所在。孩子在成长当中，大家都知道孩子成长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需要快乐。 快乐， 对，是需要快乐，是以兴趣为导向，然后茁壮健康的身心成长。 嗯， 所以基于在这一点的基础上，然后大家有兴趣，大家喜欢在团队里的项目，然后大家可以交朋友，同时又提高了各种能力。 嗯，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就是 百益而无一害的， 百益而无一害，而是一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升的这么一个渠道。 嗯， 对 啊，我相信作为一个就是职业的篮球运动员出身哈，也是系统的学过各种体育教育啊，比如说在体育大学，你可能会从就是运动或者项目的这个视角，首先去看篮球教育这件事儿。但是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说，他不仅得看自己有什么，他还得看别人缺什么，对吧？当时2009年你去完这个 impact 之后，感觉到国内有这方面的创业的空间或者市场会给你这样的机会去做这样的一个篮球教育吗？ 坦白的说，我刚回来的时候我的专注是篮球专业，专业就是专项的篮球技能的培训，或者说我们篮球人才的培养。但是 就是你其实想在梯队建设里， 对对对对， 做最早的那一环。 因为我是体制内出身的， 明白， 对， 明白，还带有一些比较固化的思维。 对对对，是一个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流行的话叫产品思维。 产品 其实当时我们就是我们体育人的思维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投身到这个篮球这个行业里去创业呢，是当时是培养篮球人专业的篮球人才。当进入这个市场以后，我会发现受众人群非常少，也就是说客户的需求，满足客户的需求，客户的需求有多少是希望孩子，有多少青少年希望是真正能去打职业队呢？很少， 很少。 但是在这个阶段里，我发现了，结合我自身，我当时并没有认知到 这个市场的有多大，然后客户的需求到底是刚需还是伪刚需。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篮球给我带来的快乐，给我带来的帮助是巨大无比的。我知道它有很大的价值， 是超出这个项目本身和这个技术本身的。 对，是超出了你所认知的那个职业工作的那个范畴。我知道它的价值，因为它改变了我的命运，它让我从一个小山城走到了来到了北京，然后实现了我打专业篮球的梦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它像一扇门一样打开了我的世界。然后呢，有了这个篮球以后，让我的性格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的身体，其实我小时候身体很差的，就我爸妈妈跟我说小时候总是因为感冒啊得病，但是就因为我喜欢篮球，然后一直不前的话，我从记忆是应该14、15岁开始之后，我就很少的再发生感冒啊类似这种疾病了，然后营养大开，身高增长。你看我身高虽然不高，但我爸妈更爱。 而且你一定会在内心层面就变得特别积极，也很阳光。 对对对对， 会不会被一些这种小的这种麻烦呀，然后就觉得很挫败， 对 不 对？ 对对，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不管是在学校也好，还是在社会上，你就会发现身边的人，他们总是会被一些情绪困扰。 对。 他们总是 OK， 我觉得哎，那都不是事儿啊。但是你就会发现，他们真是陷在自己的情绪当中。后来我就发现，哎，我在看我们体育打篮球的这些学生也好，或者我们的运动员也好，或者喜欢打篮球的一些朋友也好，他们就更多的就是比较豪放，比较的开朗，比较的阳光，比较的乐观，而且更自信一些。哎，我就在看那些我一些好其他的一些就是文艺青年的朋友们，他们就总是会陷到一个困扰和情绪当中。哎，我就发现其实是真的是这个篮球本身它的价值是很大的。所以我刚才回到你那个话题讲，他有这样的价值，只不过我不知道他应该把这个价值怎么传递出去，然后怎么再去收获这样的价值。 所以 但是 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 对对对。但是所以我当时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好呢也非常有幸啊，那个2009年创业的时候，正好赶到那个时候应该是好多培训教育机构扎堆在纳斯达克上市啊，那个时候我应该没记错，像安博啊，或者是徐拉斯都在排队啊，又打出来那种好多铺天盖地那些汽车广告。哎，我就看到了这一点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种灵感和直觉，我觉得篮球它真的是一种教育，它是一种素质教育。那我现在在做的青少年的这种篮球教育的话，那未来的市场一定会很大。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健康，每个人都需要快乐，每个人需要一个完整的人格，每个人需要提升的能力，而这些东西是我在美国看到的，也是美国人所崇尚的，是可以。而且我们也见证了，因为很多华尔街的精英们或者政界的精英们，他们都是曾经是校队的成员，甚至 是 队长。 是的。 所以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更加坚信和笃定了我的做这个事业的决心。 所以在这个时点上哈，就将自己的一个优势和这个社会的一个刚需吧啊结合起来了啊，一旦结合起来，这个爆发点就从这里开始了。我们来看一张图哈，现在这个东方启明星啊，这个篮球教育品牌，它在全国的一个覆盖。现在东方启明星呢，已经在全国87个城市开办了教学点，在10个城市开设了直营公司和直营的教学点。他们的在籍学员已经超过了50000人，而累计培训过的人次超过了100000人。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啊！从应该说是2010年差不多创立，对不对？东方启明星到现在8年的时间，已经到了全国87个城市。这个和你之前的设想一样吗？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坦白的说，对， 之前想的更大，还是没这么大？ 其实您知道，其实做体育运动或者说从事篮球这些团队项目的是目标感很强的，但在那个时候创业呢，只是看到了目标，看到了方向，看到了市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具体我们是要做到多少个城市，具体的量化的数字没有想过，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我就应该一如既往的往前去冲去做，然后每年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去往上去走。真正的是有了这样的规划，或者是有了这样的战略目标的时候，发展的时候是其实是在2013年和2014年之后。对对。 我们一般创业哈，都说两件事儿特别重要，一个就是找人，就是这个团队，还有一个就是找钱，就我们通常说的这个风险投资去融钱哈。但是靖总的这个创业的路哈，他第一件事儿他是写了一个教学大纲， 是 这个你觉得自己是不是有这个学术的基因在啊？当时也是受到 impact 的这个很多影响，对不对？ 先想了理了理自己的这个思路，要怎么去传播自己的这个理念，是不是？ 首先我很明确一件事情嘛，我做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对，我做的是篮球培训、篮球教育这件事情。那我又做的是一件，它是一件创业、一个商业的事情。那其实我们就要有产品。那要产品的话，我要自己要把自己的产品要设计出来，这是最基本的从零到一的一个过程。那第一，这个一没有产品，后面就没有零嘛。所以在这个之前，那我做一件事情，不能说是只是我一个人卖输出我的技能，然后来去培养孩子，它是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教学的体系。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学到了美国的东西，结合自己多年的学习和培训的经验，然后呢，又请教了一些专家，对中国的青少年呢做了一些分析。然后在那个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写出了青少年的东方启明青少年篮球培养的大纲。 能感觉到哈，从这个大纲开始，这个东方启明星就从北京开始吧，生根发芽，现在已经到了全国这么多个城市哈。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就是静总，你的这个创业虽然是篮球教育这样的一个体育，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教育的类型，但是你的创业的思维完全是互联网的思维。你说从零到一，我的产品，你很像一个产品经理，真的。所以如果用几个简单的句子来形容，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东方启明星和其他的就我们传统的这个篮球教育，或者说这种教你打个球有什么不一样吗？ 首先是理念。 理念， 对，我们的东方启明星从开始我设计的理念就是赏识鼓励为原则， 赏识和鼓励 为原则， 就我们现在说的很流行的正面管教，对吗？ 可以这么理解，赏识鼓励为原则。第二点呢是技术进步为导向，第三点呢是育人为根本目的。分解一下，第一点，赏识鼓励为原则，因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项目，孩子喜欢是最重要的，喜欢、快乐、兴趣是重要的，因为我相信只有从兴趣开始，他才能去自我驱动的去渴望学习，去进一步去成长。所以站在我们不管是从教学教练的角度也好，还是从商家的角度来好的话，客户喜欢是第一点。那 而且我觉得这个里边还不仅仅是喜欢，就你说赏识和鼓励嘛，其实这个是在教育中很重要的一个词，叫正面激励。 是， 就是比如说有两个学习班，一个总是显得我这个实力不行，跟不上这别的孩子， 对， 另一个是我在这个里面总能看到我自己的优势。其实对于小孩子的这个心理的成长来说，是完全两种的。 是的， 所以你们把这个放在第一位，也是出于这个正面激励。 正面激励，因为我自身有感触的，因为在我去美国之前，或者在接受美国教练的培养之前，很多我接受到一些中国的教练，他多数是以中国的传统方式对打压你， 刺激 你，然后绵茶恒源一直在批判你、批斗你。 是的。 然后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在场上的时候是畏首畏尾， 很有压力， 对，总是打不好，然后自己， 然后总怕这个被教练说。 最重要、最可怕的是，你对这个项目会产生 厌倦 、你会退缩，你觉得没有意思。但是呢，当遇到就是会鼓励你的教练，当然中国有很多这样的教练，然后再会遇到美国的教练的时候，他们会给你一种积极的、给你一种正向的语言的激励。那这个时候，他哪怕只要抓到你一个点，哪怕你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他看到这个点，他会 OK 鼓励你啊，因为你很努力， 他会把这个东西放大。 对，然后你这个心理的变化，就产生了化学反应，然后一点一点一点滋长起来，让你看到了希望，然后你有了一个目标，再去挑战更多的更好的一面。所以这个赏识鼓励原则呢，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所有启明星来的教练，这一点就是不管你是之前是怎么样对篮球和教育认识的，只要来到我们的平台里，你首先要认可这个理念，传递给孩子的一定是赏识和鼓励的，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欣赏，感受到你对他的爱， 然后启发出他无限的可能性。 对，你去激励他，让他觉得有兴趣。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任意的和放任的去鼓励， 不能是不走心的夸，必须是走心的。 对，走心的夸，对，说得非常好。第二点呢，我觉得这个技术进步为导向的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因为毕竟是教育，毕竟他篮球是一个项目，你输出的不仅只是玩，一定要学到东西，因为篮球它是要竞技性的， 对， 它不像一个体适能，我只要自己去把自己的能力、身体素质提高就可以了，它一定要有比较，要有对抗，要有胜负的关系。 是，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技术进步就显得尤为重要， 就是你一定要有最终的一个输出的一个结果，那你要在这里学会，真的学会打篮球，学会打篮球的时候你才会有什么，这个时候才能培养出你后边的东西，与人沟通的能力，你的领导力，你的组织能力，对，这些都是不是靠家长和教练去安排，是你在球场上是靠你自己的本事来证明你自己的。 而且我觉得大家就是小朋友去很好的理解比赛这件事情也特别重要。 对， 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小朋友，比如在商场里哈，就是或者是刚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如果是比赛输了就会哇哇大哭，就是他会觉得我一定要赢，我为什么不让我赢，就是对待比赛的一个没有办法很心平气和的这样的状况，其实也是需要我们家长或者说教练去做的，对不对？ 所以您提这点特别好，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比赛，孩子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只会哇哇大哭， 是，他只会就不知道该埋怨谁。 是，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包括我有孩子，你会发现他会一定会找到埋怨或者是去怎么去发泄，但是比赛，篮球比赛就会给予他这些，是在规则下的竞争，你输了以后在不断的培养他的抗挫， 我怎么去赢，对不对？ 怎么教会他怎么去赢，怎么样教会他去他自己要学会抗挫的，面对挫折，面对失败， 这就我们说的逆商， 对， 应对挫折的智商。 对 啊，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哎，聊了两点，对不对？一个是鼓励，赏识 鼓励，还技术进步、 还有一点 是育人为目的， 育人为目的， 对对对，所有这些一切人格是第一位的， 人格可以在一个团队的运动中被很好的养成， 对， 你所说的人格是也不仅仅是针对小男孩的，对吧？小女孩的人格其实也可以通过篮球， 是的， 好，北京时间9:26，马上我们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东方启明星篮球教育品牌的创始人静心，然后待会儿呢我们会再跟大家聊一聊，哎，东方启明星他目前的一个发展的状况，然后他们的这个师资的团队是怎么样的，和其他的一些篮球的教育机构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然后对于家长他们又做了哪些事儿，我们稍后回来。 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好开心啊、哦！ 是啊， 是多大的小朋友？ 是我们这个组别是12岁的孩子， 12岁就去瑞典打球了。 对，去瑞士、 啊、 ，sorry， 啊，瑞士， 瑞士， 好棒。 这个是那个 ，OK， 这张是我们在 Google 的一张照片。 嗯，这个应该是团队，是不是？ 对， 你们团队也非常年轻啊。 是啊，平均年龄24岁。 哦、真的假的？那你拖了大家的后腿。 对，我们。早期的几位老员工啊，都是拖了那个后腿，基本上都是90后、95后为主。 这个也是保持你们这个团队有活力的一个方法，对不对？ 是的， 也去做了很多这样的宣讲，对不对？跟大家， 这个是我们每年组织的全国的一次，友商或者是我们加盟商的一个大会，对，还有我们的年会，对。因为城市很多，我们地方的合作伙伴也很多，每年我们都要欢聚一堂在一起，然后把今年要做什么，去年我们做到了哪些，我们总结复盘，然后新的一年我们要有一些新的展望，对， 就是大家的这个心气儿是要往一个地方去使的。 是的， 好，我们刚刚说到了哈，说一开始创立这个东方启明星的时候，靳总呢他写了一个青少年的篮球教育大纲，能不能问一问靳总，就是现在你们的这个教学团队大概是怎么设置的，然后你们也有一些非常有特色的这个课程，我看比如说4到6岁的小朋友也能够打篮球，然后7到9岁的啊，这个是儿童篮球，然后再往上可能就是更多有技术的去融入哈。现在你们的这个团队刚说了非常年轻，然后呢比如说这个个性化的课程大概是怎么样设置的？ OK， 我们的先说教练团队啊，我们的教练团队呢，其实我们整个公司呢大多数都是篮球基因为主，包括最开始跟我一起创业的伙伴们，都是 运动员出身， 都是篮球，不是运动员，但是他们是篮球专业，或者是热爱篮球、喜欢篮球的这些朋友们一起加入进来，一起做这件事情，情怀是第一位嘛，情怀驱动啊，我们认为干了这件 这个创业大佬一般都要贩卖情怀， 不，因为你知道，在创业这个过程，他会。存在的很多的变量，然后有很多的你看不到的困难和坑， 是的， 那时候靠什么去你去扛过去呢？我们说运动员的这种意志品质，一种坚韧不拔，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这是一方面，其实更重要的点是你喜欢， 对，你不能硬扛，还是得靠爱， 对，是你的情怀，是这些东西是驱动你不断的去进一步去前进， 也谢谢、 okay、 也谢谢东方启明星哈、为我们这个篮球专业的很多的年轻人提供了就业的岗位，真的， 是， 我知道就是很多学这种专项的可能他又没有办法去打职业，这个就业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有很多比如说我学了举重啊，我学了很多年练了很多年，但后来我只能说去当一个健身教练，也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对吧， 对，所以说到您说到这一点了，其实我们的教练团队一定都是专业院校那所学的一些学生毕业来到我们公司的，然后我们最初的教学团队是以我为核心，然后和我的几个特别要好的专家朋友，然后我们组建的教学团队，包括我们也外聘了包括美国的，还有我们国内的北京体育大学的教授，我们去早期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组成的一个教研团队、研发团队，整个的教练的梯队建设呢，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设计， 就比如说一个年轻人啊慕名到东方启明星了，他大概要经过多久的一个培训，说哎我可以带学生了， 我们现在是分为两个级别，第一个呢我们是从为我们的课程体系的大众班的话，第一点呢是先经过线上培训，他会进入我们的线上的我们的小程序平台，然后呢认证，然后要先经过在线培训学习， 真是互联网公司， 对，要现在已经有8000多名了啊，来到我们公司保证现在已经有8000多名在 线，但这个只是一些比较书面的，对吧， 对，他就是先是在线学习的，他先基本上了解和掌握我们启明教学的理念教研方法，对，和包括一些我们的一些教学手段，组织教法，然后这些以后呢，然后呢认证拿到通过以后，再到来通过预约形式也好，或者到访的形式也好，来到我们现场，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轮的面试。对，面试通过以后，我们再进行第二轮的一次培训，深入的培训。第二轮培训呢，我们又分为两个培训，第一个是上岗前的我们企业公司的整体的企业文化的培训，因为我知道 这个一家公司啊，做强还是要靠你的产品，就是我们的教学。 对，而且伴随人越来越多，可能这个就更重要。 对，做大你要靠运营，但是你要做的更久，对客户更负责，是要靠文化，是要靠凝聚。所以呢，我们一直把我们的公司的文化看的是最重要的。所以每一位我们的新同事，每一位教练来到我们公司的话，都会进行公司就是整体层面的培训，然后再分到我们的专项的，比如说教练，比如说业务，比如说智能专项的培训。所以一个教练来到我们这里要进行三轮培训才能去以后真正上岗。对， 你们竟然还有智能领域专项，这是一个什么领域？ 就相当于 你们也在做一些科技化的转型。 对 对 对对对，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给予教练端的培训，给我们业务人员的培训，那我们先是以在线的形式，还有线下的形式。比如说给予客户端的服务，那一方面呢是我们线下的课程，另一方面是我们通过线上的小程序和线上的社群的运营，包括给家长的一些我们一些带亲子的一些课程，带着孩子一起打卡的课程，然后来增加，相当于增加我们这种互动的粘性吧。 亲子互动。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比如说一个年轻人来到东方启明星，他能够上任啊，能够经过这样一层一层的这个关卡哈，我们叫终于上任了。但是对于一个产品来说，其实很重要的是质量管理。就他一旦进入到一个专项，比如说我开始带小朋友打篮球了，那你们东方启明星如何去保证他们的教学这些理念的贯彻和实施都能够像你们希望的那样，或者一开始给他们教的那样，就一直保持一个那样的水准？ 我想第一点呢，还是从我们的文化说起。就是我们找对的人， 明白， 一定是专业的，阳光的，积极的，正直的教练，加入到我们的团队。第一是我们找正确的人，第二点呢是我们的培训，一定要给到他的培训啊，包括要复核认证。第三点呢，我们现场我们会有我们叫督管也好，或者是叫我们现场的赋能也好，由我们现场的班主任来配合，班主任和客服两个角色来配合他完成整节课。 就有就是不仅仅这堂课有教练，还有很多辅助的人。 对对 对, 对, 对，服务人员 很重要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东方启明星里的个性化课程其实是分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啊。我们也知道篮球是一个团队项目，其实在这个团队项目中它又有比赛的这个成分，可能随着小朋友越来越大，他就会融入更多的这种协作呀，然后还有这种竞赛啊。你们是怎么去设置这个的？就是比如说4到6岁的这个幼儿篮球，可能他没有这个比赛的元素了，是吗？ 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个年龄段的孩子，我们整体的大纲，我们有一个3段12节的一个体系的教案。OK， 整体大纲是有个3段12节的一个教案。那分在不同的年龄段，我们有不同的课程的设计。刚才你提到了4到6岁，4到6岁我们是以游戏力为主， 游戏力 打造的， 边玩边学。 对对对，游戏力打造的整个课程。什么意思呢？就是篮球技能是要通过篮球技术是要通过游戏的方式。身体锻炼我们叫体能，身体幼儿体能、少儿体能也是通过游戏的方式。竞赛比赛也是要通过游戏的方式。一切都要通过，就是我们以一个整体的目标为导向，倒回来让他学会这些，我们一定要是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孩子来进行。对，就不知不觉当中，玩得开心当中他就学会了。 慢慢的就在你心里种下这颗篮球的种子哈。 对， 其实我身边还真的有朋友啊，家里的这个双胞胎就是送去这个东方启明星学习篮球的。我能够感觉到他们去你们那儿学篮球之后的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大家知道这个中国的小朋友哈，就是比如说和国外小朋友来比哈，明显能感觉到我们这个身体比较单薄一些，对吧？这个没有那么多肌肉， 感觉总会被欺负的样子，是吧？ 就是亚洲人都是这样嘛，对吧？就是单薄一些。但是去了练篮球练2年之后，明显感觉到这两个小男孩变壮了，就那种肌肉的线条已经都出来了， 气质都不一样了吧？ 对，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因为他们每周去上一次课嘛，然后这个每次课都是爸爸陪着一起去。其实父亲能够参与的亲子时间并不多，你比如说孩子有的时候就吃饭啊，然后一些日常的这些都是妈妈在参与，但是只有去学篮球这件事每次都是爸爸陪着去。所以其实通过上篮球课，他们和爸爸之间的关系就变得近了很多，尤其是在这个父亲 亲可能事业工作比较忙碌的情况下，这个是不是也是东方启明星就是用了很多心思的，就是亲子和家庭？ 设计是肯定有的，但是呢我想说的还是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项目的特性和优势。因为篮球男人都喜欢，女孩喜欢，男人喜欢，对吧？毕竟我们都是经历过乔丹起时代九六黄金一代的，所以篮球这个项目它是个男人的，就是我们很多人感觉它是个男人的运动。所以通过这个项目当中呢，其实我们会发现爸爸这个角色，父亲这个角色跟孩子有了共同的语言。 有了很多亲子时间，有了 对 就可以去聊篮球的话题。 对，不管是聊球星，还是聊我们这堂课，还是聊一个教练，还是聊一双鞋子，他们有了话题，有了话题。 以前父亲都是尬聊，作业写完了吗？睡觉去吧，是吧？ 对，还有更严重的。对，但是通过这个方式的时候，孩子就会主动的去聊。哎，爸爸，那个乔丹他怎么为什么那么厉害啊？那到底是詹姆斯厉害还是科比厉害啊？那爸爸就有自己的见解，会给他讲我们那个年代怎么样啊？然后爸爸那会儿打球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他就会有沟通方式。包括有的一些爸爸会打球，他会参与进来，他又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互动。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我们觉得篮球它还有更好的属性是社交。孩子在这里交到了朋友，家庭和家庭之间也交到了朋友。对， 你们在建立社群啊，这是一个重新在互联网时代下重新群落化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是，我们是线下和线上上结合。对， 这个其实体育运动哈，这个很多的项目，当然篮球是一个非常主流的项目了哈。像我之前接触的一些比较小的项目，其实是很缺乏这个比赛的，尤其是这种以比赛去交流、以比赛代练这样的方式，是很多项目都很需要的。那青少年的篮球，我们也知道它可能和职业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如果它没有一个好的比赛的体系，你光是在这儿练的话，其实你没有一个上升通道，对不对？所以可能也是基于我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些考虑哈，这个金星呢，他还参与创立了全国青少年业余篮球联赛，跟我们讲一讲这个 CAAU 这样的一个联赛吧，是2012年开始的，对吧？ 是，这个创办很有意思啊，总是从美国回来创办的啊。启明星是2009年从美国回来，这个 CAAU 呢也是我在2012年暑假带着我们的球员去参加美国的夏令营，带着美国我们的球员去美国训练，然后我们就在当地，我看到了美国一个空前繁华的一个场景，一个球馆里，一个大的厂房球馆里有十几块球场，几百名球员在那里打个比赛，美国 AAU 的一个比赛，就是美国的青少年篮球联赛。然后你会发现怎么有那么多篮球爱好者，怎么有那么多家长陪同，怎么那么繁华。然后再回过来想到我们中国，然后再想我自己，哎，我在青少年时期我喜欢篮球，我想去打比赛的时候好像非常少，哎，除了学校，除了体制内的组织的一些比赛以外，在社会层面没有人去组织比赛，我们极其缺乏比赛打。那再我还好，我还是一个相当于专业和半专业的球员，我们有这个比赛打，但是有很多热爱篮球的青少年没有比赛可以打。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需求，和我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就想到，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在中国如果那么多青少年在一个场地里去打比赛的话，那个景象是如此的多么繁华，然后他们那种状态和感觉就跟美国当时我看到的一样。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坚信这个一定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所以2012年回来以后呢，我就发起了这个中国青少年业余篮球联赛 CAAU 这个赛事活动啊。当时也很幸运啊，有很多朋友啊，包括官方协会的支持。那我们在2012年我们就办了第一届全国比赛，有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大概16支球队参与这个比赛。对， 好棒呀。这个 Better 是你们的一个 slogan 吗？ 对， Better 是我们的一个口号。Make me better, make you better。 然后我们 就是不断的更好。 对，就是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平台的留言哈，能感觉到东方启明星在全国各地种下的种子。有于洋说学篮球到东方启明星。也有很多的这个亦庄校区啊发来贺电，然后还有这个长沙东方启明星欢迎各位，然后 太多了，就很多都是地名儿 啊。 就是广告时间嘛。 然后还有湖人总冠军发来贺电，谢谢湖人。 对， 谢谢大家。那这些应该说是你们的伙伴吧？啊， 对，有我们地方伙伴，我相信这里边也有我们的教练或者是我们的家长啊、嗯、啊。 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东方启明星带给他们的这种力量。刚刚说到了这个CAAU 全国青少年业余篮球联赛， 主持人打断一下，其实谈到比赛我还觉得有必要再提我们的另一个 IP 赛事，是我们属于东方启明自己的篮球联赛。刚才那个 CAAU 呢是面向全国的俱乐部，就是东方启明星体系以外的俱乐部也好，学校也好，组织也好，都可以参加的比赛， 面向全国的。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 ESBA 呢，东方启明星篮球联赛是我们自己东方启明星体系内的比赛，它主要针对的孩子是6到13岁的孩子，就是小学阶段以下的孩子。这个比赛的价值和意义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大的。它更像你刚才您所说的，就是一个上升的通道和检验训练的一个成果。其实我们这个比赛完全的设计是一种教育的理念的输出，是让通过比赛他学会尊重，学会合作， 而且在这个比赛的，在这个竞赛的这个舞台上去亮相，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 是的， 还有作为一个女生来说哈，其实我觉得任何的一个兴趣，一个业余的爱好，或者比如说像篮球这样，其实他在给我们创造回忆。我不知道就是你能不能有这样的共鸣哈，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会看灌篮高手 对， 无论是男生和女生，对于赛场上下的那些自己的伙伴，自己的团队，我们在赛场下的那种互动，我们一起团结一致去为了一个目标去努力，那真的是给我们的青春留下意味深长的一场回忆，对不对？ 是 是， 所以也谢谢这个靖总哈，不断的在为我们的小朋友们带来这样非常健康和阳光的回忆。刚刚我们聊了非常非常多跟东方启明星有关的，一路走来的这些点点滴滴。也想问问靖总哈，这个对于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你们现在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是，但是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做的还是专注于青少年的篮球教育这件事情。对，不该做的是不是我们专业的事，不是我们专业我们就不该去做的事情。那我们还是要继续 会懂得取舍。 对对，我们还是围绕着这个我们这个项目也好，我们这个产品也好，就更深的去打磨。就是要给我们的学员，给我们的家长，提供更好的篮球教育。让他们在东方启明星这个平台下，这个大家庭里健康的成长。让他们通过篮球， 现在这个更越来越好哈。现在在这个东方启明星里，这个男女学员的比例是多少？能透露一下？ 哎呀，女生还是 有点少哈， 有非常少的，非常少的， 但是也有， 对，都不到9:1，9:1都可能不到，9.8:0.2。 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小女生哈，能够加入到篮球大家庭。 对， 其实我觉得项目是不分男女的，真的，就是你可能在这个中间学到一些这个项目自带的一些品质啊，我觉得这个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没有一些家长就是给你偷偷的反馈说他们家小孩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哎，太多了， 太多了，是吗？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吧。有一个家长我印象很深刻的，然后有一次是大概是2-3年前，我到现场校区的时候，然后有一家长就知道，当从教练的那里反馈到我是创始人的时候，他过来很感激跟我说，哎呀，特别感谢你在课程当中设计了这个就是我们叫礼仪这个环节，就是我们每次上完课，上课前要跟教练去击掌先鼓励，下了课以后要跟家长去鞠个躬感谢父母，谢谢父母送到这里来。 这个很像棒球。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种礼仪，是一个这个是我们现代和孩子们更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把这个放到我们的课程设计里，这种形式。然后他妈妈说，长这么大了，孩子第一次对他表示感谢，就是来到东方启明星。他说，哎呀，我当时我都哭了，因为孩子没有感谢我，也没有对他有这样的行动。 哎呀，我都要哭了。 对，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不只是我，就是我们每一个启明星的一线人员，包括我们的后台人员，都会能感受到就是这种爱的传递。就是 我们的一种成就感和荣誉感。对，这就是我说的，就是家长给你的反馈更加让你觉得这件事情的价值和意义。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是看到了很多通过篮球帮助孩子有治病的治病的治愈系的 强身健体的。 对对，说最近一件事情吧，我上个星期刚从武汉和深圳回来，在深圳我去现场看一节课的时候呢，我发现一个教练在单独带一个孩子，我在观察，然后我的负责人过来跟我讲，这个孩子是自闭症儿童 哦， 然后呢在这里已经练了快一年的时间了，然后在这里呢，当时那个教练是林教练带他，在这里他只会选择来上篮球课，然后只有选择林教练带他。林教练带他以后，他就家长奶奶说，奶奶每天来带他来上课，有了微笑，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孩子的真的是这个， 对一个孩子，对于一个家庭 的意义，真的很大， 意义深远。 对，当我们看到，当我们跟家长的眼神在交流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超脱出我们是商家和买家的这种关系。 一切尽在不言中。 对，当然还有一些很多感人的故事吧，当然还有很多就是我们又培养出了一些篮球人才的一些反馈，包括现在还有跟我们一直有保持很强粘性的一些明星球员，现在在美国打球的大学球员，还有一些打 CBA 的，还有一些更多的，当然更多的还是在校队的，或者说是在他们不同学校和圈层里面是 leader 这个角色的这些球员，跟我们的互动也很多。对，就我觉得真的是篮球它是一个载体，它真的是可以培养一个人格，它可以培养一个人的领导力。 我相信好的教育一定是润物细无声的，而且一定最终是作用于人格的。非常谢谢金总今天给我们带来东方启明星从创立到这八年以来的故事啊，我们听到了很多很励志的内容，当然我们也听到了非常多感人的故事。我相信就是持有这样的一个初心去走下去，东方启明星一定会越来越好 ，better， 对不对？ 对。 好，我们也给东方启明星最美好的祝愿，也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明天青年说再见喽，拜拜。 好，谢谢大家， 拜拜。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 Drunk as hell. Okay, but so are you. The same flight, same row, the same hotel. That sounds fake, but this is the truth. Why don't we just go back, back to where we came from? Summer air, summer air. Why don't we just go back, back to where we came from?Summer air, summer air. Let's go back, let's go back. Let's go back, let's go back. Okay. 这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五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